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500年，从文艺复兴到现当代，500年，西方绘画发展的黄金时期，500年，跨越时空与大师相遇。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推出的年度特展《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即将接近尾声，难得的与西方绘画杰作相逢的机会不容错过。今晚就让我们打开展厅的大门，来一场跨越500年的超时空艺术之旅。北京时间19:06，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打开博物馆之门，走进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的《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去探寻那个伟大的时代，去感受艺术家和作品背后的故事。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先生，欢迎杜馆长。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晋桥。 大家晚上好，我是晋桥。 节目的上半时段为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关于西方的艺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巴洛克，也是一种装修风格啊， 一个跨越了一个多世纪的一个时代。 一个时代。那么巴洛克这个词它本意指的是什么？有三个选项， A 畸形的珍珠， B 蕾丝花边， C 一种大理石。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参与我们的互动。巴洛克的本意指的是什么？答对的听众有机会获得我们这次展览的门票2张。之前呢，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晋桥也是来到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啊，我们到现场去一起感受一下。 一个工作日的下午，我来到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一展厅，这个展厅正在展览的就是西方绘画500年东京美术馆馆藏作品展。让我出乎意料的是，是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展厅的门厅就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大家都在排着队，想要在这个展览的大标题下面呢来进行一个拍照。那在门厅都有这样一个拍照排队的情况，那我相信在展厅里也会有很多的观众。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编辑刘瑶梦也告诉我说，工作日的情况已经是很火爆了，那到了周末，很多观众都要排起长长的队伍在门口等着陆续进入展厅了。 今天是工作日，然后其实相比于周末来说，观众已经少了非常多了。 周末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况？ 周末的状况，我们基本上整个展厅从早上9点到晚上这个夜场9点闭馆，我们大概一天要接待3000多的观众，它只能同期容纳400个观众，就是为了这个参观的这个提供一个优雅舒适的环境，也能够保证观众的安全和密度，所以我们就限流400。那么就有很多观众其实还要在展厅的门口排队，这个长龙基本就从展厅门口一直快要排到这个就整个博物馆的大厅，甚至到售票台。在周末的时候，几乎每一幅作品前面都围了好几层的观众，可能你来晚的时候只能看前面观众的后脑勺，看不到完整的整个一幅作品。我们在这个展厅里可以感受到无论是小朋友，就是几岁的在幼儿园的小朋友，一直到那个中青年到老年朋友，他们其实都会来看这个展。然后还有很多小朋友，美术班的小朋友在地上拿着本子去临摹这些作品。 从门厅进入展厅之后，其实有很多观众，整个展览的色调给人一种沉静的感觉，这样的一个色调也能够让我们静下心来细细的去观赏这些大师们的作品。 其实很简洁，我们这个空间没有做太多的这个调整，这几个单元就是临时的一些展墙，对吧？最核心就是对这个色调的选择。那么你看这边的这个灰，对吧？和这边这种一种灰绿色，是一个绿调子，但是有点偏蓝偏灰的这个绿调子，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一个是区分出单元，一个是映衬出作品的美。就是要最大限度的把作品映衬出来。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得到很多的赞许。 刚才是展览期间啊，静桥来到了这个博物馆，看到很多观众兴致盎然。其实参观的人流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确实。实际上比我们开展之前自己预估的也要多，而且多很多。我可以透露一下，我们开馆之前，因为当时馆长会商量特展的门票要印多少张，我们当时想了想，多印一点吧，印50,000张。 结果呢？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结果到第三周的时候，就票台就告急了，就说这个剩下的票最多还能够用1-2天，赶紧加印，所以就又加印了50,000张。 对，我看到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是现在的参观人数已经超过10万多人了。 对， 而且咱们在最后的两天，因为21号、22号、23号这三天马上就要闭展了，这三天还专门加开了夜场来迎接观众。 是的，我们实际上是从展览开始第二周就在礼拜六加了夜场。因为就是考虑到很多观众平日要上班看不了，周六周日要带孩子送孩子上这样那样的班，白天也看不了，所以我们说加一个夜场试一下，没想到夜场也广泛的受到欢迎。所以这个从第一个夜场第二个夜场一直到最后一周了，发现要关门很难，所以又加周五和周日的夜场。 夜场是从几点到几点？ 夜场是从下午6点到晚上9点。 哦，咱们说这个展览这么的火爆，大家都希望去展厅里去感受一下，那到底是什么在吸引着大家呢？可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在这个展厅当中有哪些我们知道的大师的作品啊，有哪些大师的作品在里面展出的话，大家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到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展厅里去感受一下。比如说有马奈、莫奈，还有梵高、毕加索啊，这个沃霍尔等等，这些我们如雷贯耳的西方美术史上的大师的作品都在这个展览当中展出了。 看来你是偏爱这个印象主义以来到现代的这些艺术家。其实古典时期的像文艺复兴的这个乔凡尼·贝里尼，对吧，像这个丁特雷托，那么他是提香的学生，对吧，提香又是贝里尼的学生，这个像枫丹白露画派的杜波瓦，对吧，这个尼罗河这个多瑙河画派的奥特多夫，这个克拉纳克等等，这都是如雷贯耳。那巴洛克时期的像这个 Rubens， 像 Hars， 对吧，这个荷兰画派的 Hars， 这个弗兰德斯地区的 Rubens 和布鲁盖尔，那这都是在美术史上绕不过去的大师。 那杜馆长能不能简单跟我们把这个脉络，我们展出的这个脉络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是分了几个单元来展示这个500年的这个作品。 很简单，我们大的时间脉络就是我们单元划分的这个一个依据。那么从16世纪初，最早的一幅作品是贝里尼1507年完成的行政长官的肖像。那么到20世纪中后期，那么总共时间跨度是470余年，就是作品的时间跨度470余年，作者的时间跨度超过500年，接近600年了。那么这些作品一共是60件，我们分了5个单元。那么第一个单元就是文艺复兴，那么从我讲16世纪初到16世纪末。那么第二个单元呢，就是从巴洛克到洛可可，那么基本上涵盖了 17世纪初，就1600到19世纪这样将近200年的这个一个大的时间脉络。因为巴洛克就已经横亘一个世纪，差不多150年，然后洛可可的时间短一些，也有差不多半个世纪啊，然后就进入到20世纪初啊，这个新古典主义，进而到浪漫主义，就是哦是不错了，19世纪就是跨度有点快。第三个单元就是19世纪。这个初期到19世纪末，就是新古典到浪漫主义，然后进入到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的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初。那么最后一个单元就是整个20世纪多元的这个异彩纷呈的艺术形象、艺术形式。 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是很喜欢西方绘画的，感兴趣；有的可能真的就是不太通、不太懂。那我们先从一些大家听过的词汇，但又不能确切理解它意义的这样的词开始说起。比如说，我们今天互动的是洛可可。 巴洛克、 巴洛克，互动的是巴洛克、巴洛克的本意是什么？刚才杜老师说了两个，巴洛克到洛可可，那么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它分别代表什么样的西方艺术的特色？ 巴洛克呢，因为它既是指一种艺术的特点，但是它也是特指了一个时代。我刚才讲，它基本上从1600到1750，差不多150年的这个脉络。那么这个时期呢，当然它发端于意大利的罗马，那还是源于罗马教皇、罗马宗教改革带来的一些新的审美和新的宗教艺术的追求。最初就是一些宏大的教堂和教堂内外的这种非常这个宏大的装饰啊，这也很繁复也很精美的这样的装饰啊，非常有舞台效果、戏剧效果。那么反映到绘画当中呢，就是特别强调这种动感、动态的这种捕捉啊，而且也是有，你会觉得巴洛克时代的这个绘画，那么它的戏剧性会比较强一些 啊。 那么有很多非常杰出的艺术家，但是巴洛克这个词的本意啊，它是一种就是畸形的珍珠。 哦，杜馆长已经把我们答案说出来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这个答案，因为我们知道珍珠是越光洁、越圆润、圆滑、越美，对吧？也就越珍贵。但是在这个酝酿珍珠的过程中，有可能会产生一些畸形的、不规则的，就是多棱多角的这样的这个珍珠。那巴洛克本意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含义，但是用在描绘那个时代，大家想一想。本来应该是圆润的、光洁的、圆的这样的这个珍珠， 规整的、 规整的，但是出现了各种凸凹不平，对吧？各种畸形。那么实际上它反映到建筑上，也就是额外的装饰。那么因为在巴洛克时代之前，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它整个建筑的形体是比较简洁的，是比较简朴、简洁的几何的形体，这个长方形、圆柱形、这个正方形这样组合起来。到巴洛克时期，那个时候的教堂会有很多繁复的角、繁复的这种构架，非常的这个繁琐。这就是巴洛克，就是从畸形的珍珠获得的一种，也许是灵感，也许是一种暗喻啊。对，那么洛可可是这个更晚。那么它发源于法国，代表的是，17世纪后期法国的这个，应该已经是18世纪后期法国皇家和贵族的一种审美的趣味。那么这种趣味，当然也有人认为它是巴洛克时代的衰微和颓废，因为巴洛克讲究的是宏大，是盛大啊，是一种天堂，是营造一种这种吸引信徒去信奉上帝这样的一种这个效果。那么洛可可呢，是这个情色，是享乐，是奢靡啊。因为那个时代就是18世纪后期的法国是异军突起，经济发达，那么贵族呢这个拥有财富，那么崇尚了一种奢靡享乐的这种风气。那么反映到绘画当中，就出现了非常甜腻矫饰甜美的这样的一些画风。 在咱们的展厅里面，其实有两幅作品特别能代表刚刚杜馆长讲的 这个风格，比如说这个巴洛克时期的这个鲁本斯的一幅画，君士坦丁的婚姻这个画，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巴洛克就能看到这幅画，回复洛可可呢能看到另外的一幅维纳斯的凯旋，能看到这两幅画，再结合杜馆长刚刚讲的，可能会对这个概念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对，这两幅作品因为相隔超过一个世纪，我讲一个是巴洛克时代的那么代表人物这个鲁本斯，那么鲁本斯的画作就是这样充满了动感，你会看到画面上特别有戏剧效果。而且有趣的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件作品君士坦丁的婚姻，君士坦丁的婚礼，它实际上是戏剧性的把两场婚礼跨越时空的两场婚礼安排在了同一幅画面上。它描绘的是古罗马时代公元四世纪的时候，这个第一场婚礼是307年君士坦丁大帝的婚礼，那么第二场婚礼发生在313年，是他的妹妹的一次婚礼。这两场婚礼其实都是在当时欧洲这种这个城邦时代这个一种联姻，政治联姻啊，为了巩固他的这个势力和地位，一种政治联姻。但是鲁本斯这个时代为什么去描绘差不多横亘了1300年前的两场婚姻，又把它描绘在一个画面上呢？他其实在当时也是在暗指，或者说在隐喻发生在17世纪的两场政治联姻啊，所以这个画面它就充满了这样的这个戏剧性的效果啊。整个画面的调子是那种很高级的鲁本斯画面也经常有的那种棕色的那种调子，非常的富有韵律。但是很遗憾，这是一个小幅的画稿啊，并不是最终完成的订单的那个巨幅的这个作品。但仍然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巴洛克大师他的这种艺术的效果。 如果大家回复洛可可的话，就可以看到那一幅维纳斯的凯旋， 对，弗朗索瓦布歇。那么这是法国洛可可时期的一位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那么他在30岁出头的时候艺术人生就开挂，成为皇家艺术院的院士，成为皇家艺术学院的教授，后来又做了院长。那么我们展厅里这一件维纳斯的凯旋，其实在同一时期他曾经在沙龙展上递交过一件维纳斯的诞生与凯旋，那么风格是类似的，那么也是这样。我们回想一下哈，可能观众可以从网上看到这个作品的图片啊，它充满了一种这个洋溢着一种甜腻腻的奶油蛋糕的气息。 对，我觉得少女心的观众肯定会特别喜欢这个粉色的淡蓝色的这种画调， 我觉得男性也会喜欢。 对，特别是那些女神对吧，这个维纳斯那么用非常传统的古典的这个裸体的形象来表达，因为裸体在古代是专门用来描写描绘神的，凡人是不可以的啊。那么那个时代的艺术尽管在理论上艺术家不可以宣扬情色色情啊，不可以让这个画面具有挑逗性，但是我们看实际上因为贵族和皇家的品味是享乐至上的，是享乐主义的，所以画面里边其实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的话，它还是有那么一些挑逗和情色在里边。 它是借了一个外壳和形式， 是的， 其实表达的内容还是为了满足这个阶层 的 一种审美需要。 对，但是同时期其实法国资产阶级已经崛起，作为新生的社会的一股力量，那么它有了新的美学的主张，所以展厅里其实有另外一件作品值得一提，就是夏尔丹的绘画课。那夏尔丹跟这个布歇完全同时在的，可能略长2-3岁的样子。那么布歇这个一直是追求和应该讲某种程度上是在迎合这个君王和贵族的审美的品味。他拿到这个凡尔赛宫很大的订单。这件这个维纳斯的凯旋就是跟他画那个凡尔赛宫皇后的那个宫殿天顶画同时期同风格同类题材的作品啊，所以非常典型。但是同样我讲了新兴资产阶级因为是靠知识靠智慧靠科技 来获得的财富，那么他们对艺术有新的追求，这种追求呢会比较务实，比较朴实，会比较重视反映他们的对教育的重视。所以夏尔丹的那件作品描绘的绘画课是双联画中的一幅，另外一幅作品就是良好教育，同样都是在反映教育，反映这种重视科学、重视教育、重视学习的这种新兴资产阶级家庭的他们的这种品味，是平民之风，所以那个画面非常朴实，非常质朴。他实际上是自觉地站在了布歇的对立面，是两种不同的艺术主张和艺术风格。 对，无论是风格还是题材内容，其实他们都是相对的，不同阵营的啊。一个是为宫廷服务的，另一个其实是站在民间的。 对啊，但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展厅里还有一件这个弗拉格纳尔的这个作品，刚好是结合了这二者的优点。因为他先进了夏尔丹的工作室，后来因为艺术品味和艺术追求的原因又进了布歇的工作室，在布歇那里学习了4年多，然后在布歇的鼓励下到罗马去，拿到就是国王的奖学金，到罗马去游学，学成归来，那么就成为法国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位洛可可后期的代表性的艺术家。 也证明当时那个时代其实艺术的发展是多元的哈。 没错。那这件作品的题目叫幸福的繁衍，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布歇的那种这个洛可可的画风，那么又有夏尔丹那种非常质朴非常朴实的一些色彩和笔触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到展厅里去感受的话，一定会，如果是一个对西方美术特别有研究的人的话，那可能他这次的旅行或者是这次的学习肯定会给自己带来很多新的启发，因为可能很难得这几幅作品在同一个展厅里给大家展出，然后并且有对比。 杜园长是不是录了一版就是解说？ 我有两版解说。 大家到那儿怎么下载？因为 我们现在展厅里有二维码。现在二维码有两个，一个是我的一版简洁版的一个半小时的解说，还有一个二维码是我们请美术学院史论系真正的专家啊，研究西方美术史的刘平老师录制的。那么从更专业的角度来去解读这个展览。 对，其实从不同的层面影响读者啊，大家带着手机带着耳机，然后边看边听杜老师这样的专家去给你讲，这个时候你才能看出门道，看出故事。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博物馆之门，跟您继续聊西方绘画500年，一会儿见。 2018年的余额已不足且无法充值，年初定下的小目标你完成了几个？时间是一个昂贵的奢侈品，所以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快乐的每一刻都该被记住。 即日起至12月31日，北京 SKP 璀璨新年季精彩活动纷至登场，会员尊享银行刷卡礼5倍积分，购物满2000元还可获得 SKP 浪漫冬日礼物基金，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小姐姐，小姐姐，现在选什么基金好啊？ 指数打折就选天弘指数基金。 指数打折？ 市场处于底部区域，现在同样的钱可以买入更多份基金，低位投资，为牛市提前布局。 买基金就选天弘指数基金。 基金投资需谨慎。 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老公，我要去南太平洋看世界第一缕阳光，遇见幸福的地方。 难不倒我，中兴旅遨游2019年春节斐济包机起航啦！领略全球浮潜圣地、蜜月度假新城，带着宝贝尽情玩耍。提前多人报名，立减高至1500元。1月31日出发，还赠新年晚宴， 免签海岛，说走就走了。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兴旅遨游网3w.遨游.com。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

这可能是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因为你在其他的展览可能会看到特定时期的作品，如果你要去比较的话呢，你要把它从其他的资料库里调出来，但这个的话呢，你可以同时就比较它们，就有很清晰的感觉吧。 我们以前了解可能是比较零碎的了解，但这一种就可能一系列整个历史的那个脉络就比较清晰一点。 吸引我的是有几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画。 刘永安呢，这不看到了，那边也有一些其他印象派画家了。 反正就有一些画就感觉特别好看，但有些画就是感觉很就不懂他的有些。 嗯，有哪些大师是你比较喜欢的吗？ 梵高什么的，梵高我最喜欢，莫奈那个莲花那个些的我都挺喜欢的。 这几个观众都是年轻人啊，各有各自己喜欢的作品 啊。其实有一个观众还是稍微上一点年龄的，可能这个声音没有表现出来，因为我们在展厅的时候就发现，我去采访的那天还有抱着这个可能是两三岁的小朋友去的， 还有推着婴儿车几个月大的孩子， 这个我看到了，这估计是太想去了， 家长 就实在没人看孩子，然后推着婴儿车去了。 对，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小学生，甚至我看到有些小学生就拿着画板在展厅里面，就好像想临摹一下或者什么学习一下。 对，可能有一些是美术老师带着兴趣小组的学生，还有是周边的一些培训机构啊，他们这个做的一些亲子的活动啊，周六周日这种比较多，平日的话可能是幼儿园层面的大概有一些吧。 可能那天采访的时候正好是赶到放学的时候，所以也看到有一些初中生他们就跟着家长就赶紧去了，就想着在没有赶到周末，怕周末人太多，所以呢就平时赶紧去看一看。 好像有学校专门组织过，因为中间有几个这个平日的时间有中学生高中生是整个这个整建制，不一个年级，不是一个班，一个每个班都有一个带队的老师，然后一个年级，我忘了是哪个中学的，反正有过几次啊，这种 大家很珍惜这样的机会， 也是一种游学的项目，大概。 那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说一说这次展览当中的精品，还有绘画背后的故事啊。我记得在一幅画作之前，杜老师说，你们看这个拿破仑是他一生当中所有绘画当中最帅的，颜值最高的这一幅啊。那么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拿破仑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这幅画，非常的经典，当然我们的尺幅是比较小的。 对， 介绍一下， 拿破仑翻越圣伯纳山口。 介绍一下， 这个雅克路易大卫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啊，当然这个大卫是新古典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啊，那么这件作品是他的代表作品，也是具体绘制的年代大体上应该是在1800到1801年前后，就是拿破仑这是当时是攻打意大利的时候，因为要翻越阿尔卑斯山那么他为了节省时间，就从这个圣伯纳这样的一个隘口，其实是一个经常大雪封山的这么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条件去翻越去突袭当然最终取得了胜利，那么奠定了法国跟西班牙的这样的一个友谊，所以是西班牙的国王请大卫绘制拿破仑的英勇威武英俊的这样的战争的形象来送给拿破仑的一个礼物拿破仑看到这幅作品非常的欣赏，所以就让大卫又反复的复制所以 画了很多幅， 画了很多幅，有五件，当然我们展厅里展的这一件不是那五件之中的这是这个大卫工作室出品的一个，刚才提到的是缩小版因为原作是有2米60多高2米20几宽，是很大幅的这个作品目前能看到有五件，就是这样大尺寸的拿破仑翻越圣伯纳山口，那么我们这件虽然是缩小版，但是它刻画的精细程度对原作的这种忠实和他绘画技法的高妙，整个画面的完成度可以讲是难以分出宣纸也是非常重要，可以视为真迹的一件作品 为什么拿破仑那么喜欢他，觉得哎呀我在这幅画上是如此的帅，一点都看不出来他只有1.6米的身高。 那当然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而且他那个红色的披风也显得特别的帅，特别这抹红色在整个画面当中也非常亮眼。 对，这一抹红色应该是艺术家为了整个画面的效果而刻意创作的。 嗯， 因为我们可以注意到，查一下资料就会知道，其实这五幅作品它的那个马的颜色在变，天空的颜色在变，山的颜色和拿破仑的服装的颜色都有一些不同，可是这个红色的这个披风是不变的，像一面鲜艳的旗帜。 对， 这个给画面真的是非常的提气。那这件作品的确把拿破仑刻画得非常的完美，非常的勇武英俊，难怪拿破仑会很喜爱，特别是那匹马，对吧？ 嗯， 那匹马真的是我们想象中的西洋战马，这种高头大马，就是 应该有的 一个英武英俊的这样一个姿态。 嗯，就是 在展厅里还有其他的拿破仑的作品。 对，还有拿破仑约瑟芬加冕礼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跟他有关的两件作品，一个是加冕礼上面拿破仑形象的一个局部就是只画了拿破仑手捧着这个王冠给约瑟芬王后加冕的这一个瞬间，这一个动作比原作也略有缩小，而且只有这一个人，但是刻画的精彩极了。很多学艺术的、学艺术史的来看这件作品的时候都很感慨，因为也是大卫工作室出品，但是那个风格和水准仍然可以视为大卫的出品。然后对，还有一件抱歉，就是极小的这个拿破仑加冕礼的一个缩小版那是由拿破仑的学生临摹的一件很小的，大概只有 A4 纸还要略矮一点的这么一件加冕礼的作品。而加冕礼的原作大家知道非常巨大，那因为上面的人物很宏大很众多，那么它场面很大，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是真人的大小，所以整个画面是3米多高7米多宽的一个巨幅作品。我们今天能看到在卢浮宫和凡尔赛各有一件就是这样巨幅的原作，那么的确也都标为大卫的这个作品。 嗯， 两件在配色上略有差异， 大卫把他自己也画上去了是吧？ 这是这个艺术家的一种特权吧。 嗯， 这个当然这个因为人物非常多嘛，而且很多这种创作的人物都是有模特的那么有的时候艺术家也会兴致所致把自己放到一个历史场面里头，仿佛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当然因为很多历史人物你并没有，不像现在有照片对吧，你可以去比对，那个时代他其实都是基于模特什么人他会选一个可能他认为比较像的一个人来做模特，然后画素描画色彩对吧，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创作。 嗯，其实每幅画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两幅画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上看见啊。回复睡莲还回复漫步两个字，我们就会看到另两幅经典的作品。另外下半时段也有一道互动问题，也非常简单，莫奈晚年他最愿意画的题材是什么A 是人物， B 是睡莲， C 是大海，您认为哪个对呢？今天我们是有互动奖品送出的，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两件作品。 好，这个跳跃很大哈。 嗯， 我们在第文艺复兴那个单元基本上没涉及，第二个单元又漏掉了哈尔斯，就是荷兰画派黄金时代的这个代表人物，和拉图尔，巴洛克时期法国的一个重要的艺术家。然后现在又把新古典时期的安格尔漏掉了，浪漫主义时期的德拉克洛瓦，这也是一对冤家对头哈。当然还有这个学院派，法国学院派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就是这个布格罗那么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印象主义，所以布格罗这个名字必须要提一下，因为他展厅里那一件渔夫的女儿，大家去看一下，那是古典绘画这个一种摆拍的 代表刻画的细腻极了，甚至在技术层面上我们可以认为都超越了大卫啊。然后确确实实因为摄像术的摄影术的出现，对吧，照片的这个普及，所以很多艺术家会自觉的主动的放弃了写实主义啊，所以出现了印象主义的这样一个兴起和几十年的繁荣啊。那么刚才提到了莫奈的睡莲和马奈的漫步，这是我们第四个单元里边最吸引观众眼球的两件巨幅的作品，也在富士美术馆也都是镇馆之宝，甚至那个马奈的漫步进到富士美术馆已经30多年了，那么这一共大概只出借过2-3次，很少有数的2-3次，他是舍不得外界的。 所以这次能到北京非常难得。咱们这次展览的主打图也是马奈的这漫步的这个小图。 对，其实我们有4件主打图，当然首选主视觉是马奈的漫步，然后我们有雷诺尔的那件出狱的女子啊，就是雷诺阿的代表性的裸女的这个一个大幅的作品，那么还有莫蒂里亚尼的一件亚历山大医生啊，可能你们没注意。另外，我们还用了马格里特的，就是 抽象主义， 哎，对这个超现实主义的一件苹果，这个这四个都是我们的，当然主次有些分别，但都是我们的主视觉。 那咱们再说回到这个睡莲，基本上也已经把这个答案给透露出来了， 是吗？ 是这个， 对，因为莫奈晚年嘛， 晚年 他为，而且我记得那天老师在讲的时候说，因为这个，因为视力不好的原因， 对，他眼睛出了状况， 有人说是青光眼。就是看绿色其实是蓝色， 我这个我没有去研究过哈，这个大家原谅，你们可以去查一查资料，但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老年可能常有的一种眼疾，所以指的他视线本身也有点模糊，另外变色的能力确实是有一些问题，所以他后来画都是在凭着他的经验和感觉在画。 而且他的画幅也越来越大，我们在展厅看到那幅也好像是稍微有一点加了一个那个模糊的滤镜的感觉一样，不是那种很清晰的一朵睡莲在水上。 他这个时期其实早就把形都已经 变成无形了， 不 care 了，对，所以那个莲花你是找不到说哪里是莲花的瓣哈，哪里是蕊， 花蕊 没有的，那它是一种这个就是意象嘛，一种印象。而且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它其实对笔触啊，它已经非常值得玩味，它的莲花那个油彩是非常厚重的，然后呢由高到低还形成一种凸凹感，那么里边的粉红色和那个粉白色是相间的，是在画布上那个画笔落下来那一瞬间才交织融汇在一起的，所以有很多纯色的这种互相的这个交织啊，所以这些笔触就本身已经都很值得玩味了，它跟古典绘画刚才我提到的布格罗，对吧，那么细腻，那么均匀，那么那个光滑啊，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对， 可以欣赏的点就会非常多。 它从写实的完全变成一种就写意的那种感觉， 对，它实际上是受到东方写意主义的影响，特别是日本的浮世绘啊，还有包括浮世绘的这种时空的这个关系的影响。我们展厅里展出的这一件是创作于1908年啊，也就是也是他的晚年了嘛。那么从2007年到2009年这一段时间，他集中创作了数十幅睡莲的作品。那么在2009年，其实一开始是大概2007年、2008年的时候，当时就有这个画商想为他做一个展览啊，然后他一直迟迟的没有交货，一直在画，一直到他大概积攒了50几幅作品的时候，做了一个睡莲的一个展览啊，非常的轰动，非常成功。 莫奈一共活了多大岁数？ 莫奈是1840到1910几啊，80多岁， 八十 到1920几年，大家查好像是84岁还是80几岁，不作数啊，这个。那么他因为到19世纪末到1900前后的时候，他已经功成名就了。因为印象主义，当然在1874年之前是被这个学院派抵制，进不了沙龙，以至于其实也被市场所排斥。但是新兴的 资产阶级，当然又是又一代的新兴资产阶级，他们的欣赏品味，他们接纳了这个印象主义，特别是这个时候，其实很多美国的买家，日本的买家开始这个大肆的购买这个印象派的这个绘画啊，所以莫奈的晚年其实生活是比较安逸和风雨的，他没有一时之忧，所以他可以安安静静的坐在自己家门口，就画他自己一手打造的东方意味的这个园林、这个水池、 日本桥啊，是吧？ 对，一生留下来超过240多幅的睡莲的作品， 包括他最后建造那个莫奈花园，现在也是很多人都想 对啊，也是旅游的一个点了、进了各种法国的旅游手册的。 利用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说马奈的这幅漫 步。 这是 马奈的人生比莫奈就要惨一点，因为他比莫奈大不了多少，他是1853年，大概就比莫奈大了个6-7岁的样子， 那应该是1830几年、 对，1833年、莫奈1840